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住在日喀则呀。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祝福我，我也祝福。 要离开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对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Oh,

是个船，绿草遥绽放，牛羊皆蓝天，胡家姻缘可长久无变迁，阿妈捧奶茶暖在我心间。 山红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自从之路